803示意他敲门，但屋里传出来的嘈杂的声音引起了803的警觉。他刚抽出手卡住老于的脖子，门打开了一条缝，老于猛地一下死命挣脱了803，滚进了屋里。 他是敌人，快开枪，快开枪！ 怎么回事？ 他是公安，打死他，快打死他！ 开枪，开枪！听到没有？来，给我追！ 谁抓住他，不论死活，中枪，中枪！ 哎，那呀，真的， 我看到了！ 干嘛开枪？出什么事了？ 前还是公安，他跑了 啊！还不快去追！你们几个快去封住路口，绝不能让他跑出去报信！ 快！其余的给我无前无后的搜！ 是！ 搜不出人，我就扒你们的皮！ 快去！ 今日当初他妈的就要干掉他，这混蛋差点要了我的命啊！ 说这话还有屁用啊！啊！我真的让他跑了，咱这老窝也给毁了， 他跑不了！ 我们这儿怕是待不住了。 大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 还说什么？慢慢说。 大哥，山后有警车是？ 什么？ 来了？ 警车？ 你听， 这不可能， 是朝这边开来的。 他来了！ 他妈的，我中了这个公安的诡计了！ 大哥， 怎么办？ 出主意吧。 他们开到这儿，起码还有20分钟，叫弟兄们快去收拾一下。朝后山撤！ 是，快撤！ 啊，对，大哥，你快去收拾，这儿我来安排。嗯，七妹呢？ 上山打猎去了。 快，得派人去通知他。 哎呀，怕是来不及了。他听到这枪声，他会找地方躲起来的。大哥，你快走，快走！哎，你们几个，把钢模板快扛走，把大夫走的东西统统烧掉，不许留一点痕迹。 是， 快！ 老于在一阵混乱之中仓促回到自己的小屋，迅速地将自己的钱币、秘方、衣物塞在一只手提箱，然后悄悄地溜进车库。等汽车慢慢滑出车库，他猛地一踩油门，一个转弯飞速驶出便道。 谁开走了汽车？谁开枪？给我拦住他！ 鹏哥，别开枪，是老于啊。 哦，这老狐狸想溜，给我追！ 鹏哥追不上了，他已经开上了便道。 总有一天要收拾他。 老于把车开上便道以后，想抢在警车出现之前沿着公路向西逃窜。他刚急速地沿着山脊行驶时，冷不防只听到背后车顶上啪的一声巨响，他往后一瞧，傻眼了。只见803跳上了车顶，老于一面开车一面掏出了手枪。803躲过老于射来的子弹，继续往车头爬去。老于不断晃动汽车，想把803摔下去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803敲碎了驾驶室的玻璃，将一支枪顶到了老于的脑袋上。 刹车！再不停车，我毙了你！把枪扔在地上。下车！ 你的秘方也藏在这个箱子里吧？ 同志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放了我！我给你下跪，这里边的美钞港币全都归你了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求求你了！ 你的伪币梦到此该收场了。 把他铐上，走，带走， 走， 八零三，你没事吧？一切正常，快，采石场，我已经通知特警队把他们包围了。好，马上行动，绝不能漏掉一个。 是。 采石场里，歹徒们在阿鹏的带领下提着各自的贵重物品朝山上爬去。